上个世纪60年代末，我才10几岁，就从北京到中国陕西延市一个叫梁家河的小村子，我到那儿去当了农民，在那里度过了7年的时光。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， 追寻人民领袖的初心， 记录梁家河几十年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， 激发砥砺前行的信心。 广播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，请听第5集。 习近平的胃开始接受以前从未消化过的东西。刚到梁家河时，习近平他们吃了一段时间的派饭，食物有玉米面馍馍、豆面馍馍，这些都是乡亲们平时舍不得吃的东西。吃饭的时候，老乡家里的小孩站在一边眼馋地看着。下乡生活和知青们在北京的生活差距很大，但他们的生活仍比当地老百姓好。在梁家河，乡亲们把每年所产粮食的半数以上交给了国家，完成国家的公购粮任务后，剩下的粮食平均分配下来，每月人均口粮仅20斤，还不及知青供应口粮的一半。为填饱肚皮，乡亲们就以糠窝头、苦菜、荞麦叶等来充饥。队里一度借张卫庞家的灶派人给知青们做饭，主食是土豆、玉米面窝头以及黑豆钱钱饭，下饭的往往是用白菜、萝卜腌制的酸菜。 后来知青们开始自己做饭，大多数时间他们吃野菜团子、玉米身子，偶尔也吃小米干饭。没有菜，就跟老乡要一点酸菜，以至于酸菜成为习近平想念的美味佳肴。他说，直到今日，我对陕北的乡村饭菜还很有感情，就拿酸菜来说，多时不吃还真想它。直到自己做饭，知青们才知道把食物吃进嘴里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儿。这不易首先体现在柴火上，因为柴火不够，知青们常吃夹生饭。打柴本身对知青就是一大难题，山上光秃秃的，没有树，甚至没有灌木，到哪里打柴呀？当地老百姓在平时就注意收集柴火，牛拉屎了，用手掬了，扔在土墙上晒干，就能烧火。山洪爆发时，人们挥着一柄2-3米长的勺子，冒着生命危险，在河里捞些洪水冲下来的树枝。老乡们还爬上崖畔，砍一种叫狼牙刺的灌木，这种柴耐烧，但许多人也因此坠亡或致残。打柴这件看似平常的小事，却流着血，含着泪。知青们爬不上山崖，也对付不了那些带刺的灌木，就到山上搂茅草。看着搂了很多，但填到灶膛里一点火，几分钟就烧没了。他们6位知青搂的茅草竟烧不熟一顿饭。后来队里批准他们用储存下来的玉米杆烧火，才解决了他们的烧柴难题。 挨饿是经常的事，晚上躺在炕上，他们会经常聊起吃的，越聊越饿。当时的一份资料显示，一年后，国家取消了知青的粮食供应，有40%的知青粮食无法自给。 回忆起那时饿肚子的经历，习近平说：“文化大革命期间，我到农村插队， 曾有三个月没见过一滴油星子，真是三月不知肉味儿。那年冬天家里寄来几块钱，我和童窑洞居住的同学买了几斤石槽子里冷冻的猪肉，回来还没烧就把肉切成片吃，那味道真是鲜美。后来我们说别再吃了，再吃就没得煮了。这种穷日子我们都是经历过的。 队里有时会把小麦磨成的面提供给知青，给他们改善生活。巩正福记得一次做农活，习近平带了白面馍上山，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到老乡吃的都是糠做的窝头，他不好意思吃，就把白面馍分给妇女，自己饿了一顿。 习近平在梁家河还吃过一顿白米饭，那是习近平七年知青生活中仅有的一次。当时的陕北大米很稀罕，逢年过节都吃不上，那碗米饭是李印堂送给他的。李印堂在铜川当工人，和习近平很要好。有一回他回家时带了一点大米，让母亲蒸了给习近平尝尝。印堂妈细细淘了米，蒸了一碗白米饭，让印堂趁热给习近平端过去。过了几天，已经调至官庄公社工作的王献平回到梁家河，习近平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他。黑子，我前几天吃上白米饭了。嘿，你咋吃上这好东西了？印堂家给我送来一碗，可把我吃香了。习近平说着，还好像刚吃过一般。习近平感受着这来自梁家河的温暖，他对时不时来串门的王献平说：我饿了，乡亲们给我做饭吃；我的衣服脏了，乡亲们给我洗；裤子破了，乡亲们给我缝。这温暖，温暖着青年习近平。 乡村社会是淳朴的，乡村道德评价标准简单明了，能吃苦不撒尖儿，人实在就会得到人们的尊重。在人们看来，能吃苦意味着能过好光景，不撒尖儿意味着靠得住。在梁家河，习近平干的最多的活是打坝。村里把不擅长田间耕种的年轻人组织起来，成立了一个20多人的基建队，也就是农田基本建设队，专门打坝修梯田。 打坝就是在小山沟分段横筑坝梁，挡住暴雨后的洪水，让泥浆沉淀成坝田。修梯田就是将山顺次斩下，形成一个个反坡条带。在梁家河打坝造田，通常从秋收后的9月一直持续到来年的2、3月。 打坝造田寄托着人们对吃饱饭的渴望。陕北山多地少，干旱少雨，修坝田建梯田不仅能增加土地，而且有利于保商，提高粮食产量。在农业科技落后的陕北，这是人们唯一能够想到的增产思路。 当时农村没有大型机械，打坝要靠人力一层层把土铺好，再用很重的夯实把松软的土砸得密实起来，这是强度非常大的体力劳动。一人一天要推200车，乡亲们说，8架子车才1方土。那时候谈不上什么劳动保护措施，没有手套， 习近平直接用手抓住木夯，用力往下砸。一天下来，手上全是泡。第二天再干，泡磨破了，开始流血。但不管多累多苦，晋平一直拼命干，从不撒劲儿。乡亲们这样评价。回忆起习近平在基建队干活的情景，社员梁新荣记忆犹新。他是真干呐，穿一件蓝色的旧棉袄，腰里系一根点炮时用过的导火索，没有一点书生架子。 打坝一般是在农闲的冬季，这时候打坝也最苦，炸掉冻土、掏土、推车拉土、夯土，相当艰苦。习近平手上磨出了老茧。社员梁友昌记得，农历二三月，陕北冰雪刚融化，寨子沟打水坠坝，习近平卷起裤管，光着脚站在刺骨的冰水里干活。最忙时，人们要从清晨干到深夜。人们对干活不惜力的习近平竖起了大拇指，好后生。 在当选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前，习近平和乡亲们在梁家河一共打了四处大坝。原一队队长石玉兴说，1969年梁家河玉米亩产400斤，坝打好后亩产达到800斤。 习近平一面进行着他的农民化实践，一面在书中汲取着精神思想上的营养。 习近平说，那个时候除了劳动之外，一个是融入群众，再一个就是到处找书看书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我们这代人自小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。上山下乡的时候我15岁，我当时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轮不到我们去做，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，就是读书修身。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，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，读各类书，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。 记录习近平总书记的知青岁月， 挖掘梁家河小村庄的大学问。 请继续收听纪实文学《梁家河》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作者梁家河编写组。 在梁家河人的印象里，习近平常看砖头一样厚的书，吃饭时在看，上山放羊时手中还不忘拿书阅读。那时因为不通电，天黑后不久，整个梁家河就早早地进入了梦乡，只有习近平的窑洞还透出一丝光亮。没有人知道这微弱的灯光给习近平带来了怎样的光明。在延川县插队的北京知青来自北京10多所学校，其中清华附中、57中等学校的学生多有家学渊源，他们都是背着书来到延川的，大家交换着看书，竟形成了一个爱读书的小气候。 在接受《学习时报》记者采访时，戴明说，我和晋平都看过一部书，是范文澜先生的《中国通史简编》。书名虽然是简编，但实际是厚厚4大本。我和晋平都从头到尾认真地读过这部书。对我而言，大概就是读过了，了解了历史，丰富了知识。而对于晋平来说，他就会有思考，有借鉴，有批判。习近平是个书痴。一位来自北京57中的学生说他有本《浮士德》，习近平跑了30里路去找他借，说 借我看看吧，我肯定还你。习近平讲述了他对浮士德的痴迷，我看了也是爱不释手。后来他等急了，一到赶集的时候就通过别人传话要我把书给捎回去。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放心，又专门走了30里路来取这本书。我说，你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书了，那我还给你吧。习近平还读过许多俄罗斯作品，他后来回忆说，我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，看了普希金的爱情诗、叶甫盖尼·奥涅金，后来我还去过敖德萨，看那里留下的一些诗人痕迹。我很喜欢莱蒙托夫的《当代英雄》，说英雄，谁是英雄啊？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。当时在梁家河的山沟里看这本书，那种感受很强烈。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，托尔斯泰是最有广度的俄国作家，两者比较，我更喜欢托尔斯泰。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，我更喜欢的是《战争与和平》，当然《复活》给人很多心灵上的反省。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，他的《静静的顿河》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应确实非常深刻。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，他的作品给我们不少启迪。他的《怎么办》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，当时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。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，为了磨练意志，甚至睡在钉板床上，扎得浑身是血。那时候我们觉得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练，干脆也把褥子撤了，就睡在光板炕上。一到下雨下雪天，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，下雨的时候去淋雨，下雪的时候去搓雪，在井台边洗冷水澡，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。俄罗斯还有一批艺术大师，像音乐家柴可夫斯基、画家列宾等。我为什么对列宾印象很深刻呢？当时在农村还能够发现一批美术杂志，那是非常宝贵的资料，我就一本一本地看。其中有一篇专门介绍列宾的油画《意外归来》，讲一个流放的革命志士突然回家的场景。那幅画给我深刻印象，那篇文章也写得不错。2013年3月，习近平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说，我爱好很多，最大的爱好是读书。习近平说，读书已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。2014年2月，习近平在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，主持人问他读过哪些俄罗斯作品，他列出了普希金、莱蒙托夫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众多作家的名字和作品。看到习近平对俄罗斯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如数家珍，主持人十分惊讶，我们俄罗斯好多人都没看过这么多。 事实上，习近平一直保持着读书的习惯，小人书是他的启蒙读物。习近平5、6岁时，母亲齐心带他去买了一套《岳飞传》和一本《岳母刺字》，母亲拿着小人书给他讲精忠报国、岳母刺字的故事。习近平至今还记得他们母子之间的对话： 把字刺上去多疼啊！ 是疼，但心里铭记住了。 习近平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，并将其作为一生追求的目标。 文化大革命时，习近平随母亲搬到了中央党校，在那儿他获得了一次难得的读书机会。 按要求，中央党校需要把书全部集中在科学会堂里，负责装车的师傅都认识他，便请他一起搬书。搬书的过程中，他就挑一部分留下来看。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《寓世名言》《警世通言》《醒世恒言》成了他喜欢的读物，以至于其中很多警句至今都能背下来。插队时，他到处找书，居然在乡村教师那儿也有惊喜的发现，有《红与黑》《战争与和平》，还有一些古时候的课本，比如清代课本、明代课本等。薛玉斌退伍返乡时带回来很多书，有《林海雪原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等，他一本不落地借了去。延川当地创办的一份文学报《山花》也进入了他的阅读范围。通过《山花》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路遥，两人曾彻夜长谈。路遥后来惊叹说，习近平比他小4岁，知识面比他要广得多，志气高得多。 习近平说，毫不夸张地说，当时的文学经典能找到的我都看了，到现在脱口而出的都是那时读到的东西。 2014年3月28号，习近平应德国科尔伯基金会邀请，在柏林做了演讲，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。演讲中，习近平用《浮士德》中的人物墨菲斯托回击西方社会的中国威胁论，正是一种脱口而出。 习近平说，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，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。面对中国的块头不断长大，有些人开始担心，也有一些人总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，认为中国发展起来了必然是一种威胁，甚至把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，似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。尽管这种论调像天方夜谭一样，但遗憾的是，一些人对此却乐此不疲，这只能再次证明了一条真理：偏见往往最难消除。后来，习近平跟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德国汉学家都说起过读《浮士德》的感受。他说：“我当时看《浮士德》看不太明白。”他听到了几乎同样的回答。不要说你们了，我们德国人也不是都能看明白。习近平说，那看来不是因为我太笨。 那个时代，习近平还想方设法寻找莎士比亚的作品，读了《仲夏夜之梦》《威尼斯商人》《第12夜》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《哈姆雷特》《奥赛罗》李尔王、麦克白等剧本，莎士比亚笔下跌宕起伏的情节、栩栩如生的人物、如泣如诉的情感，都深深吸引着他。在习近平看来，好的文艺作品不仅能给人启迪，也是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、沟通的方式。对习近平而言，读书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，更是一个不断成长、丰富自己精神世界的过程。 广播